方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陳建文。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棒系中国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上海菜，系四喜烤腐，系用面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个咧系夫妻肺片啦。咁咧就系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后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个咧就系桂花盐水鸡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面嘅。咁呢个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嘅。 喂，好啦，返到嚟啦。嗱，去到即係呢一節呢， 三 節 點呢 嚴肅少少嘅嘢。 嚴肅我都不嬲都亂 講。但嚴肅得嚟我哋又唔會講客㗎喎。我哋又。 嚴肅啊大佬。叫做班人返嚟嚴肅。 係啊。咁好啦，嗱就我哋講下即係中美貿易戰即係呢個禮拜呀嗰個形勢啦。 喂，真係個個禮拜都有講㗎喎。 喂，係喎，其實講真尤其係今日禮拜。今日禮拜呢你見到嘩即係 Donald Trump, 即係嗱其實講真呢要講返呢八月尾嘅時候即係呢個 Bloomberg 呢一早已經講預言過啦其實係。係嚟緊九月呢之後呢就會有呢個所謂秋季攻勢。咁秋季攻勢一定你預咗啦一定要打到十一月啦起碼就係。咁而呢個秋季攻勢呢咁就係會以一個更加醜陋嘅形式呢係會去即係進行嘅。咁我哋見到呢個禮拜呢就見到苗頭啦。嗱開始正面制裁你呢嗰、那個叫做係即係解放軍啊嗰、那個叫做係買手啦嗰、那個。 另外有 嗰、那個採購部經理啦即係你幫襯呢個俄羅斯。 B-52 飛呀飛呀啦。 係啦。 飛過嚟啦。 係啦即係喺呢個南海嘛係呀。 嗰、那個中國嗰個軍購買軍備嗰、那個原來以前係。 李尚福。 李尚福負責。 同二代嚟㗎。 是啊负责睇嗰啲火箭发射。 是啊 即係火箭发射嘅司令官。 係呢次嘅中委啦。咁如果你讲即係真係要揀一啲人去制裁嘅话呢咁佢下一个啦即係嘅比较热门嘅嘅一啲选择呢应该估计就係喺呢个新疆市委书记唔係新疆党委书记呢个省委书记啦、 啊。 即係陈全国啦因为其实佢而家佢喺度搞集中营㗎嘛。咁而家喺美国嘅国会都酝酿緊啦即係、喂係咪要用呢、這、一個即係全球馬格尼茲基人權問責法去搞鳩佢啦，係嘛？因為呢條友喂搞集中營啦，已經係搞到即係你成個國家咧蒙羞嘅，因為你個成個聯合國都話你係一個可恥國家，你真係一個國恥嚟嘅，其實係。咁好啦，即係去到今個禮拜頭啦，咁就誒見到琴日聯大啦，即係喺呢一個 聯 合國大會啦。咁即係今年咧就係、美國係呢個輪值國嚟嘅，咁變咗咧即係其實Donald Trump 就響主場之利啦，咁當然啦，咁佢一響主場之利就真係 亂噏噶啦， 就亂叫咁噏啦，又話冇一個美國總統好似我咁叻嘅，係嘛？ 結果全場大笑。跟住佢话 just OK， OK， just OK， 冇谂到会咁，冇谂到你哋有咁嘅反应啊 ，just OK， 唔系啊，佢已经进入咗咧嗰种拉票毛啊，你明唔明白 傻咗啊， 系啊，佢已经进入咗拉票毛，即系佢觉得吓讲呢啲乜嘢，系咪抽身唔到出嚟？咁好啦，即系之后喺记者会嗰度咧，就喺即系啲记者问佢，即系撩佢嚟讲，呢啲好问题嚟嘅，咁就问喂，你而家又话即系喺呢一个联大嗰度就话中国即系去。干預你嗰個選舉係嘛？你又冇任何嘅實質證據喎、 有， 佢自己話佢話互相會有啦。 因為佢係話其實個指控。 用就係咩呢，就係、是、去咗咩聖地婆州或者農業產業嘅州份啦，就買張報紙，中國人就走去買張報紙，就話俾佢聽，喂，而家我就買少咗你兩成嘅白豆，即係 大豆 啦，冇啦，所以而家你哋啲生意好差啦，咁樣就話俾你聽啫。咁、試圖呢影響嗰啲農業州份嘅選民呢，係中期選舉唔投票俾佢，咁佢跟住就話俾人聽，就話呢、這個呢就係影響佢嘅中期選舉。咁如果相對 Facebook 嗰啲洗腦方法爭好遠啫，我覺得。 係。 咁而且人哋賣嗰啲廣告都係事實嚟嘅啫。咁我唔係幫中國啊，我唔係幫中國，只係特朗普就真係可以上綱上線啦、 啊。 即係兩邊都。 咁你真係俾錢去做呢啲 propaganda。俾錢做，咪咁俾錢賣廣告冇辦法。 咁真係有嘛？咁除此之外，其實你亦都你見到你試圖喺度益緊呢個民主黨啊嘛。即係譬如喺個零兩個月之前，咁你見到即係黃其山走去見呢、這、一個芝加哥市長。艾曼纽嘛，系咪先？咁然之后就讲到话，芝加哥咧，即系将会系即系呢一个中美之间嘅交流嘅大门、哦，讲到咁样、哦，即系喂，即系逢门夜夜为君开、哦，即系咁样、哦。 所以冇办法噶。 咁、即系你嗱呢啲，你系咪喺度重演紧喺台湾嗰种做法咧？即系其实喂，即系重男轻绿嗰种做法咧？咁、好啦，即系除此之外啊。咁佢而家即係喺度問啦，咁嗰啲記者喺度問，喂，你而家話佢即係干預你選舉，嗱，其實干預選舉好大鑊嘅，因為你見到啦，即係之前佢就正正就係鬧呢一個俄國佬干預佢選舉而制裁佢啊嘛。系咪？喂，咁系咪意味住，如果你真系有实质嘅证据，你就一层一层咁样推出嚟嘅时候，你唔系斋噏，咁你真系要有行动嘅。喂，你俄国佬你都制裁咗佢，咁你系咪会制裁中国咧？系嘛？咁好啦，如果你制裁中国嘅话，咁你而家你又话、你又话同你习近平系 friend 嚟嘅，咁你而家仲 friend 咧？ 而家问 friend 系啦，咁佢而家咪 unfriend 咗佢咯。 所以好笑，所以俾条片大家睇下先。 系啊，我俾大家睇下先。 But we have developed a friendship. And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s a friend of mine. And maybe he's not anymore. I'll be honest with you. 等等，点解好似 skip 咗咁多嘢咁嘅？其实都唔系好多嘢噶咋，由 friend 到唔 friend， 只不过系喺一日联合国大会内发生嘅事。思远 ，China has total respect for Donald Trump and for Donald Trump's。Very, very large a brain. 喂，坐个片啊，再飞前啲啊，唔该。 Regrettably, we found that China has been attempting to interfere in our upcoming 2018 election coming up in November against my administration. 就任总统后首次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嘅侵侵，星期三喺会上原本讨论紧点样制止大杀伤力武器扩散。點知中途突然爆中國先。 They do not want me or us to win because I am the first president ever to challenge China on trade. And we are winning on trade. We are winning at every level. 見到佢個 friend， 個 friend 又射呢眼又鬆曬膊咁，有咩想講啊？ 中國歷來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這是中國的外交傳統。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普遍赞誉。 临走嗰阵都不忘补翻句，不过一句 nonsense 又点会咁轻易令侵侵放过你啊 ？Plenty of others they would like to see me not win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ver that they've been confronted on trade。 佢唔系得个讲字噶，星期四就率先喺 Twitter 图文并茂，话北京喉舌《中国日报》喺美国艾奥亚洲最大嘅报章登四版政治宣传广告，仲要特登扮成新闻咁洗脑，想当地嘅农民亦系特朗普嘅最大票源之一，将贸易战嘅损失怪罪于佢。哦，原来想断人米路咁毒啊，唔怪得。 And maybe he's not anymore. I'll be honest with you. 有美國官員警告，中國喺美國嘅統戰活動已經到咗唔能夠容忍嘅地步，批評北京試圖用各種手段損害美國利益，從而令中共得益。仲話副總統彭斯下個禮拜會就事件發表演說，提出更多嘅證據指控中國啊。 好啦，而家講到彭斯話有證據喎。彭斯嗱，揾到彭斯就大鑊啦，因為好多人估計啦，之前估計咧就係喺 New York Times 啊，即係出一篇匿名文啊，想喺度即係攻擊啊 Donald Trump 嗰個就係佢嚟，咁好啦，而家揾呢條友嗱，真係當係佢嘅話咧，哇，真係你都上埋戰車啦， 好似唔係佢，而家話係嗰個啊 副檢察總長有份嘅， 係嘛？ 係啊，佢今日所以想炒魷魚嗰、那個，話佢係要聯埋一班人咧，係想偷錄佢錄音機咧，偷 Donald Trump 嘅講説話，就然後咧踢佢落台，引用嗰個法例咧踢佢落台。咁今個禮拜 引用一個星期二廿一修正案， 令到美股咧就突然間嘣一聲大跌嘅，就係話炒咗呢個司法部長、副司法部長嘅魷魚啊。咁、 哦、 但係結果咧就而家禮拜四咧突然間 Donald Trump 就即刻出嚟講咧， 挽留佢， 挽留佢。我都有篇報道喺度嘅，咁、就係話。就唔係挽留佢呀，唔做啦，唔炒魷魚，而家即刻話呢個唔炒呢個魷魚。咁我呢報道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羅森斯坦， 羅森斯坦 咁就係話佢呢就係、是、要炒魷魚。咁而家呢佢就話要讓佢留任啦。咁、啊、其實 呢張相都影得幾好喎，好似 Kiss 咁樣。 係呀、啊、好過癮呀呢張相。唔係其實成件事好過癮呀。唔係我覺得特朗普呢，其實 Donald Trump 而家其實諗所有嘢都係為咗選舉嘅。即係諗翻轉頭，佢就揾阿副總統出嚟講咩都冇用。佢而家係完全係覺得中國係唔因為貿易戰唔俾佢讓步，佢冇一個勝利者嘅姿態，就 unfriend 咗阿習總。咁跟住佢仲話人干預佢選舉，因為大家都知道佢而家嗰個民望已經係跌到 35%。佢中期選舉基本上如果聽日投票係篤定輸嘅。咁所以咧，佢而家就已經將所有嘢咧就賴曬先。推卸曬所有責任，咁、結果而家 呢個係 呢個係佢而家用意嚟㗎， 政治保險啦， 政治保險啊，用意就政治用意嚟嘅，即係話如果我輸，就因為中國唔肯俾我贏、，OK， 跟住如果我輸，就因為中國使橫手使一啲唔道德嘅嘢。咁跟住呢個世界呢所有嘢都可以莫須有嘅，咁、你叫中國唔做都唔得嘅，咁喂嗱，今個禮拜中國出一本白皮書。就同你讲中美贸易关系讲得好清楚㗎喎、38,000多字。喂陈词并茂数据有齐晒喺度喎，咁美国人可以攞嚟睇㗎。咁佢讲嘅嘢系咪事实呢，中国讲嘅系咪事实呢，有冇偏颇呢，咁你美国可以逐点反驳㗎。咁如果当中有啲系真嘅呢，咁、你美国冇得驳咁点呢， 咪但系咁讲啊，嗱柳Sir，即係而家呢當然啦，你中國嚟講呢當然係希望就係話而家呢個中期選舉可以對呢個共和黨有致命嘅一擊，從而令到呢即係 Donald Trump 呢即係其實係可以起碼等佢唔好咁惡先啦，咁令到呢即係嗰個美國即係極對佢針對呢個貿易戰嘅攻勢呢就冇咁行先，起碼換來一絲嘅喘息空間先。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咪即係個最後咩嘅結果係咪咁似預期啦，係咪可以如你所願啦，喂我覺得未必來啦，尤其係啦而家呢個圍堵中國啦，針對中國呢個貿易戰，其實嗰個圍堵戰呢其實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已經去到一個 no turning point 啦，你明唔明白嗱，去到今個禮拜呢即係聯大開會嘅同時間呢，咁而家即係呢一個美國啦、歐盟啦同埋日本呢都聯手，又係即係有一個部長級會議嘛、就話喂我哋決心去即係去改革呢個 WTO。咁然之後針對呢一啲即係即係你又係竊取技術嘅問題啊，同埋呢個即係不正常補貼嘅行為啊，去針對呢一個中國，佢冇講明係中國，但係好明顯嘅呢、這個係、針對呢啲國家呢去進行改革咁樣。咁、好啦，如果去到咁樣嘅話呢，其實你成個貿易戰呢已經係去到上升到國際層面，甚至乎已經有國際包圍網，其實已經係去到呢個冷戰嘅層面嚟㗎啦，即係尤其你講其他即係嗰啲制裁手段啦，係咪咁變咗就係話，就算啦而家去到11月，如果民主黨係大勝嘅話，甚至乎係去到下一屆嘅總統選舉，民主黨變埋天嘅話，民主黨都唔會其實係都唔會改變呢一個咧，針對中國嘅攻勢嘅呢個係。咁所以嗱，尤其係咧，即係呢個禮拜其實都幾大鑊嘅。其實係你除咗即係呢個 WTO 係咁啊，但係你 WTO 你點睇先？你覺得 WTO 咧係會做嘅，咁但係其實 WTO 咧，呢、這個存在美國唔係咁，特朗普曾經想過講啊退出 WTO 添，咁但係你如果 WTO 改革，咁你中國肯唔肯俾佢改咧？因為大家都係成員國嚟噶嘛，咁所以 佢成員國，但係 我覺得 發展中國家 呢樣嘢，我諗遠咗少少，因為我諗即遠水救唔到近火，因為中國而家佢嗱你話佢影響個中期選舉，佢梗係有啦。如果唔係出個白皮書嚟做乜鬼啊？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我覺得 去唔去到 WTO 呢個階段呢，如果你去到 WTO 階段中國係輸嘅，喂，中國可能真係會出嚟讓步， 嗯， 啊，即係改變頭先你講嗰幾樣嘢，喂，大佬，我唔再脅迫你入嚟開廠開嗰啲技術轉移，唔再用國成個國家嘅力量咧，走去發展一啲嘅技術咁樣，咁或者大家公平翻，競爭翻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喂，而家其實打落去，大家而家都傷緊啊， 嗯， 所以今日有個人出篇文章咧，就已經出嚟講咧，就喂，而家兩虎相鬥咧，係第三者得益。 系欧盟得益咯，日本得益。所以而家因为日嗱呢个好笑啦，不过你讲埋先。 唔系，所以欧盟咧出咗个报告，欧洲中央银行出个研究报告就话咧，呢个贸易战嘅爆发咧，最终带来冲击咧就系美国。 系 佢重创咗美国嘅经济咧，家庭更加贫穷，同埋摧毁咗嘅职位。中国咧就反而有轻微影响，因为中国系一个头先你话斋，就系一个资本，系一个社会主义嘅国家。佢话佢可以控制晒所有嘢，根本你哋啲人就唔会觉得。 黄奇山咪讲咯，黄奇山佢话食草得嘛， 食草食两年啦， 系啊，食草食屎得嘛。 咁啊，佢唔敢，佢唔会，啲人系唔敢出声，亦都唔会感觉有问题。咁亦都唔觉得，喂，一样嘅啫。特朗普而家走出嚟，将个选举会输嘅责任就赖落中国度，同将来如果中国人真系要食草嘅时候，咪将个责任赖去美国人度咯。喂，中国人会反省。究竟点解我要食草喎？你明唔明嗰道理？因为最少佢睇唔到你大军阀，佢哋唔知呢件事啊嘛。佢哋觉得，喂，我间公司本来民营公司，而家变咗党嘅公司。喂，我有保障，我真系唔会炒鱿鱼，唔好意思。佢但系佢唔记得咗，佢以前唔记得，佢以前唔记得佢自己搵8000蚊个月，而家搵4000蚊个月，佢系唔觉得有问题，真系出现啲问题。所以其实。欧盟咧系出埋呢个报告咧系笑 Q 佢噶啦，佢直情话咧欧呢个美国 GDP 咧系加十经10% 关税以后啊，即系已经系会跌两个减少咗2%，而全球贸易咧系会减3%嘅。 系 咁，所以咧其实我唔系咁担心，我唔觉得欧盟咧真系会咁乖咧，即系同美国合作。喂，唔好讲咁多啦。即系我唔系觉得呢个 WTO 唔去倾，美国发起呢样嘢倾，其他国家梗系再去倾啦。但系你而家睇翻加拿大，喂，倾咗成个月啊，初又系一个人搞掂，三日搞掂， 呢个 加拿大都唔睬佢啊。 呢个我认同咧，嗰个情况就系其 实好乱啊。而家其实 呢个Donald Trump 咧系太过贪心啊。即系你包括而家最近即系呢一个礼拜啦，其实佢都有嗰啲即系啲党友啦，其实好似唔知叫做系 Jack Whistling 啊，咁其实系都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讲，喂，你而家喺即系北美自由协定咁样样，即系你同呢个墨西哥倾得掂，好开心，我都好认同，系咪？咁你而家你再去即系逼呢、這、一个加拿大就范，喂，咁就即系未免太过啦，系咪？即系包括你而家你同即系其他日本啊嗰啲又系啊，韩国又系啊，即系你可唔可以即系聚焦翻佢？咪就系同佢讲，你可唔可以聚焦翻个火力去对抗中国咧？嗱，其实讲真，呢个系契机嚟嘅。其实呢、這个即系我讲呢个即系参议员呢个众议员啦。Jack Whistling 啦，其实佢自己本身都系亲华尔街嘅人物嚟嘅，一个亲华尔街嘅人物，佢睇唔过眼，即系都唔妥老共嘅。其实讲真，而家你华尔街嘅派咧，其实已经可以疏远中国，即系尤其系最近喺呢两个礼拜之前啦，即系黄奇山就好似头先我哋讲啦，食草啊。嗰段咁嘅说话讲出嚟嘅时候，佢係对住一班 banker 讲㗎。佢嗰阵时係着住一件睡衣，咁就对住嗰啲 banker 啦，咁就叫人哋啲 banker 呢除低一件西装褛喎。咁然之后自己着件睡衣行出嚟呢，喺度屌嗰啲 banker 喎。你好同我搞掂 Donald Trump 去啊，吓、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全一个二个躝走啊，乜乜乜乜啊，吓、啊、我同你讲啊，美国你即系你哋美国人啊，你哋唔可以唔过好日子嘅，系嘛？你哋可以唔揸车咩？你哋可以唔冲凉咩？喂，我哋就可以，我哋可以唔食草一年都得。都冇事，佢讲呢句说话， 食草食一年就得。 系啦，咁佢恐吓呢啲咁样嘅 banker 嘛，就搞到佢哋好 Q 嬲。咁然之后咧，呢一个郭文贵就讲出嚟，咁佢就话即系爆俾佢听呢条友咧，其实众所周知嘅呢个系边个嚟，不过佢又唔讲匿名啦。咁而你见到即系其实华尔街咧，其实对于黄奇山今次嘅邀请咧，其实都唔好着样嘅。其实 冇去啊，啲人 好多人去啊，即系费事理你啊，大佬。即系你讲嚟讲去嗰啲嘢，你冇新招系咪？ 唔系，即系等于 Donald Trump 如果叫人去倾， 當然都冇人同佢傾㗎。你美國華爾街真係唔會同 Donald Trump 傾㗎喎。 係啊， 即係講喂做咩好傾啫？冇嘢好傾。 冇嘢好傾啦。 冇嘢好傾啦。你兩個各持己見咯，大佬。 唔係因為 唔係即係好簡單，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咪做股票嘅，只係覺得你打爛我飯碗嘅，但係咁咪打到搞到無所適從，根本冇得分析。你點分析啫？你中意講一句嘢講一句嘢。 即係雞髀打人牙較軟，你嚟到 係咯， 係咪？你又要口袋咧，又要食，即係呢個即係又幾好食幾好，又有女係咪？又成即係講真，你翻到去俾人話添啊！講真，分鐘 係。意思啊！ 咁好啦，即係嗱，而家你嗰個情況咧，就係去到咧，即係呢一個習近平啦，佢最近去呢一個黑龍江啦，係咪？嗯、就喺度睇件喺度睇呢個大豆農場啊，係嘛？喺度玩。 係啊，同埋。 啊！我哋咧，即系其实而家咧，我哋都即系 要自己搞掂， 要自己搞掂自己啦。而家我哋未试过啊，我哋中国未有试一个时期咧，好似而家咧有咁多嘅挑战同埋困难嘅。咁啊，佢就讲啦，即系而家咧，我哋国际上面先进技术、关键技术咧，越嚟越难得啦。咁单边主义啊、贸易主义上升咧，咁我哋要靠自己自力更生嘅道路，呢个唔系坏事嚟嘅。中国咧最终都要靠自己，咁佢就讲啦，三个靠自己，咁一个靠自己咧就系我哋要食，即系食饭要靠自己啦，粮食要靠自己，即系简单嚟讲食自己啦， 系咪？有嘢靠自己， 跟住咧 能源问题啊， 实体经济要靠自己，制造业亦都要靠自己，咁嗱 work 唔 work 啦？嗱，讲真，即系。嗱，而家咧就去到點解我頭先一開始就係講到話去到一個不歸之路咧？呢、這個貿易戰、 嗯、 就係、是、因為而家我哋見到今年啊，唔係話淨係打貿易戰咁簡單啊！呢個關税嘅問題咧，你係令到好多啲供應鏈咧，其實都相繼地移走啊、 嗯！ 即係你包括日本嘅，即係你而家你今個禮拜又多幾間啦、 嗯， 三菱重工啦嚇，同埋呢一個誒、 不過假嘅呢件 事，唔係佢考慮緊啊嘛， 唔係我覺得咁樣啦，即係我咁分析啦，即係你所聽到嘅全部係真嘅，不過好似香港廠咁樣轉移緊咯，即係有啲可能 唔係去東南亞咯， 對東南亞或者越南去成，咁將然後將個組裝唔係都喺大陸生產，個組裝搬咗落嚟做最呢個步驟， 即係 finally 去出口嗰嘢咧就越係去咗第二個國家。 日本一樣，日本咧就嗱其實 assembly 嗰 part 嗱咁樣啦，而家我睇到嘅就咁樣嘅啫，好簡單。墨西哥、韓國係自己跪低嘅。墨西哥跪低嘅原因，我成日都讲就系因为我当老真话俾佢听，我哋会喺中国攞啲工厂摆落你度嘅。 哦，系咁样交易啦， 交易啦。 系 韩国而家根本就唔得闲，即系你美国嚟要求乜嘢，我都应承你。因为佢谂住将来就 系 两韩嘅问题最重要，即系两韩之间可以和平嘅问题比较重要。 而家就俾你如取如攜。 咁加拿大就系完全唔肯就范，加拿大唔肯就范就因为嗰、那个 我哋冇时间压力、啊。 唔系， 加拿大佢好似阿文翠山咁讲。 加拿大 no deal is better than bad。 美国系让步让得好紧要噶啦，就系话你唔就算唔买我，即系本来个条约就话你要买我美国货嘅。佢话你加拿大人嚟唔买我美国货，佢都赞成。但系加拿大成日想加拿大让步就咩咧？系俾佢多啲嘅美国嘅先例进入去。咁但系美国咧，原来系入加拿大咧系灰匹散嗰边，灰匹散嗰度咧就限制啲奶农咧，即系唔会俾好多人生产牛奶。加拿大系试过咧嗰、那个奶价，因为啲奶农咧受到保障啊，咁所以咧限制到试过圣诞节咧唔够几黏嘅，唔够几黏去做蛋糕啊，然后被逼先喺美国唔知输入几多吨蛋，但系美国嘅乳业咧就已经系将啲牛奶多到系倒落河。 哇！ 咁個問題就係因為，但係佢點解要保護灰巴散嘅奶農咧？因為你唔保護佢哋咧，佢哋係唔會投票俾佢。咁到時咧就係加拿大會分裂，所以加拿大咧死都係唔會讓步，因為加拿大好快又選舉。 嗯。 咁所以咧，其實係又話係永遠傾唔掂嘅。咁至於日本咧，嗱，日本係仲奸，點解咧？我自己分析翻嚟咧，日本而家其實同中國講俾你聽、 嗯， 就我間間廠都搬走，準備搬走。但係其實日本係傾緊咩？日本就係、是、同中國傾緊尖端領域合作對話、創新對話， 嗯、 就係話跟住咧就係共同開發基礎設施，同埋咧要求中國咧就係、是、重啟個貨幣換戶協議。其實所謂嘅尖端合作領域對話，即係話我未日本有嘅尖端嘢咧，你中國俾錢買，你唔好偷。 嗯， 跟住咧我點俾你？大家公公道道，我賣俾你。喂，呢、這個就係日本人嘅古話。跟住日本嚟緊呢個禮拜咧，就會同美國談判啦。我諗睇下日本嗱，日本咧其實有一個仇恨心嘅，就係、是、我迷失30年，就係呢個你美國人。如果所以咧，其實我好賭，我學下呢個節目賭好大都好得啦。即係其實日本人係會反美國人台嘅。 是， 我认为是会反美国人台。所以呢其实而家啲人呢讲緊，所以中国呢而家一定係有一啲呢手中係有底牌喺度玩 Q 緊美国。嗯、美国阿 Donald Trump 呢傻仔喺度呢就好好好好好好玩得好过瘾咁。但实际上呢其实到到 ending， 我唔会觉得中国系赢，我亦都唔会觉得美国系赢，我一定系两败俱伤。但系最终一个结果咧，就系搞到咧点讲咧，但系互相丑态百出。咪呢个礼拜咪大家丑态百出咯，你又食草，嗰、那个就话自己好伟大，跟住又自己同你讲话你搞我选举。喂，其实你共和党赢唔赢到，选唔选到举，系你自己有几多丑态啊嘛，大佬啊！即系呢个我自己嘅分析就系咁样啦。咁但系成件事咧一路咁演进落去咧，其实大家都系点讲咧？所有國家都係以我詐， 嗯， 即係冇話一個統合咧，就係話喂，即係如果大家要間硬嚟分析，就話，哎，今日你輸，聽日佢贏啊， 嗯， 唔可以咁分析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唔可以咁分析，即係使成件事去，咁但係去到咧邊個轉折點，然後中國肯跪低咧，咁啊Donald Trump咪贏咯，咁但係我覺得中期選舉舉之前，中國會唔會突然間喂轉態而影響個中期選舉，令Donald Trump贏咧？ 嗯， 喂，呢、這個先過癮喎、啊。 嗯， 原來佢兩個先係真正朋友。喂，呢、這個世界真係喂千變萬化噶。嗱，如果我同你講啊，我自己點解會感覺得咧？ 嗯， 喂 ，A 股由2630点炒翻上22800点，唔係傻嘅。 嗯 ，MSCI 指數。同羅夫富士羅素指數嗰啲准入 A 股嗰啲唔係傻嘅，喂， 即係佢哋唔會覺得， 喂，佢哋啲錢，佢哋代表人哋攞啲錢去中國投資噶嘛、嗯？如果佢覺得呢個嘅貿易戰係做落去會有危險，所以摩大通啊啲總裁已經直到而家都係講噶嗰句噶、嗯，喂，呢一場係小衝突嚟嘅啫，喂、 嗯， 所以成件事根本即係我覺得即係好。即系成个中美贸易战搞到今时今日都搞唔完咧，喂，除咗我觉得好戆居，同埋即系搞啲好嘢，好难以想象嘅，即系呢个话题真系可以讲集大关系都讲嘅，即系永远讲唔完嘅。你又你唔系你睇到你嘅观点，我睇到我嘅观点，但系每个观点咧，其实每个礼拜都有演唔同嘅微妙演进紧嘅。你见到嘅嘢，咦？今个礼拜嗱，好似我咁喺度喺云台喺度讲，喂。同日本嘅關係同美中國嘅關係好似好咗喎咁，喂咁我咪得下個禮拜我咪睇到日本安倍晋三做咗自民黨總裁之後，跟住佢通過咗佢個憲法，跟住同美國嘅關係會點啊？喂，到時睇 Donald Trump 點到日本傾啊？喂，咁如果日本又係同 Donald Trump 反台，又係 唔知係，因為其實佢而家就嚟緊。即系你即系 Donald Trump 同埋安倍晋三要见噶啦嘛， 要见面噶啦， 咁好明显咧，就 系 其实你见到、 這個、禮拜下禮拜 安倍晋三咧，而家同中即系同呢一个习近平交好咧，好明显就系当习近平一个筹码啦，系咪咧？喂，如果喂你而家你即系喺呢个贸易嘅协议上面再胁迫我嘅话咧，喂你唔好怪我，即系喂你唔好怪我咧，同佢 friend 啊，系咪？ 喂，咁但系而家。其实喺表面出嚟报道就话日本会有几多间厂搬嚟中国，乜乜乜啲机器都整好晒啦、 啊， 上晒船走啦。 呢、啊這个你点解释呢、這个？ 喂，但系调翻转头，点解又同佢倾埋呢啲咁嘅尖端技术合作领域创新对话咧？ 嗯， 喂，咁喂咁嗰啲厂走可能只不过系一个假象嘅啫。咁、 嗯、 你有冇听过台湾厂走？ 系、啊， 其实台湾啲行啊真系走紧， 走紧噶。 但系台湾有冇报道噶？ 系系系。 喂，民进党更加想啲厂走翻去啦。 俾人报道多嘅，即系譬如你做， 所以咧。 睇啊，嗰啲同埋做電腦裝嵌嗰啲， 唔係我覺得，所以新聞嘅嘢咧，即係只不過就係我哋宣傳。到最後咧，我哋真係要睇啲細節，即係有陣時睇下，喂，點解？既然你都走啦，啲廠都唔喺中國發展咧，咁你點解仲傾咩尖端科技合作咧？咁過癮嘅、 嗯， 即係同埋你 唔係嗱嗱呢個我又可以即係試下解釋啦。如果係咁，唔、嗯、因為其實講真，你日本嘅企業，佢唔係完全國企嚟嘅，咁佢哋自己都有自主度嘅、 啊。 其實係，喂，佢見到，喂，真係， 佢哋冇黨嘅控制， 係啦，佢哋冇黨嘅控制嘛，係咪、嗯？喂，你政府你又自己傾咯，係、嗯、咪？你咪即係製造一個更加好嘅條件咯，我將來再考慮咯。但問題就係你唔會有即係有個黨位喺度，你點樣即係指揮我點去做噶嘛？其實係。咁但系你当大但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真系成功地嗱、嗯，因为其实佢而家三菱嗰啲啊，即系好笑呢、這个铃木咧，即系呢、這个 汽车 日系铃木汽车咧，一蚊啊卖佢嗰个股权俾你， 要啊， 哇 啊 大佬几样衰，真系你呢个系 赚够咗啦，喂搞错啦，喂真系冇错，喂因为条生产线系搬唔走噶， 系， 喂呢、這个系最聪明方法一蚊、 嗯， 你知唔知香港嘅厂佬？ 係養住間廠，一路都喺度等等乜嘢咧？等中國轉型啊！跟住咧就譬如我生產啲玩具嘅，我冇乜利潤噶啦，但係我又手頭上咧又同啲美國佬 friend， 我又接到美國訂單。佢一年咧美國佬可能咧俾幾千萬訂單我，咁我又執翻我每年咧都係蝕住做咧，我執翻百零個。咁點解？但係我百零個咧，我又養唔死，飽唔親，咁我但係要繼續喺大陸做，點解？因為如果我執間廠。我要賣幾多少？我要賠嘅工人遣散費，跟住我又要俾呢樣俾嗰樣，又嗰啲税又要同中國傾清繳，跟住我廠地又要養喺度，跟住我又唔知要等幾多年先可以賣。 因為而家有人計過嘛，即係如果你係要執笠嘅話咧，喂，你都要俾成千萬嘅嘛，其實係。 基本上啲廠例要走佬，一定係翻大陸嘅。 係啊， 所以我識啲人係做廠嘅人。 但係咁講，即係其實而家即係你見到嗰啲即係啲廠商咧，嗰啲大牌子啊、三菱啊嗰啲全部咧，其實佢就話啦， 所以一蚊賣走唔係廠。 佢就話啦，其實我好喺其他好多東南亞國家，我已經撤曬廠㗎啦。其實你話隨時撤走係唔係問題嚟㗎？即係你包括咧，佢有好多即係已經係做長期準備嘅，好似 Nikon Canon 嗰啲咧，佢係縮小個規模啫。咁但係縮小個規模去到即係佢喺東南亞其他國家嗰、那個成熟啦，成生產鏈，咁佢咪走咯，係咪？佢話即係其實係隨時嘅事嚟嘅。 所以一就係正因為中國一路一帶搞咗好多廠喺即係無論外資同內資嘅廠。即係本身中國本土嘅企業咧，其實都好多地方去曬嘅。 但係去到咧嗱， 所以美國你懲罰中國，咁中國好多窿啊走到嘅。 但係問題就係話，習近平而家講到三個靠自己啦，尤其係去到嗰、那個即係技術尖端技術要靠自己，嗰、那個創新能力，即係嗰個創新科技要靠自己，嗰、那個就係真係 work 唔 work 啦。嗱，你去到而家嘅情況咧，我就恐怕唔 work 喎。我覺得就係因為而家好多嗰啲即係以前係肯市場換技術嗰啲公司咧，都相繼撤走。你冇咗嗰个山寨对象啊，即系你冇咗即系嗰个山寨对象嘅时候，你抄袭唔到啦。咁你究竟你仲可以点样去 acquire 到呢啲高端技术翻嚟咧？你仲点样去滋养你嗰个中国制造2025咧？即系嗱，美国嗰、那个即系中美贸易战，佢本身其中一个重点，佢仲想达到一个目的咧，可以抑制你嗰个中国制造2025。如果佢可以将呢啲咁样嘅日资大厂啊、美资大厂全部可以相继撤离嘅话，其实等于其实系抑制咗你中国制造2025噶。 嗱，就苹果喺中国生产手机系滋养咗300万嘅工人，你都知噶啦。 系啦， 咁苹果又愿意喺中国设厂，就除咗嗰啲工作真系好苦闷，只有你中国人肯做之外，另外。就係因為你有廉價勞工，我所以就轉移技術俾你啊嘛。咁而家你中國既然都冇廉價勞工，而特朗普亦都叫醒咗呢啲咁嘅喺中國設廠嘅公司，咁而最簡單解決方法，我認為就係俾錢買咯。中國俾錢去買，咁所以如果 即係買外企， 買外企個， 但 係 買外企而家你 唔 及實曬， 買外企個技術啊。所以如果佢願意俾錢去買，咁咪買得掂。咁所以你唔係中 係我知。 所以 而家係嗱，日本未做啫。 日本係而家去傾，我覺得 係啦。即係而家你見到美國、歐洲都好咧，都相繼立法咧，去限制即係 中國 買，尤其係德國。 所以 係啊， 德國佬最聰明㗎啦。 德國好聰明，你同我傾，你嚟溝我，喂，即係我著數梗係攞盡嘅，我最多咪笑面迎人啦、啊，然之後。 如果唔係需要個技術，華神就唔走，走上買咗寶馬個車、汽車啦，直接個股權就買，夾硬去買人哋得嗰個啦。 喂，華神一個好好例子嚟㗎，係 啊， 即係你諗下啦，喂，寶馬佢係增持到呢個華神寶馬去到七成，華神即日就跌廿兩成啦。 係咯，佢正經要去買啊，咁梗係裡面有技術問題咯， 梗係啦。 咁所以嘅嗱，講嚟講去咧，呢個世界咧。公平嘅，中國行到今日去還嘅啫，咁、所以你特朗普咧問 friend 人哋咁，我覺得冇意思嘅，根本即係成個貿易戰，你而家咁行落去咧，美國係受傷嘅，我覺得中國梗係傷緊啦，而家喂，我都再講一次啦。廣東省用電量跌咗三成， 係啊，呢個大鑊㗎， 孤中電，所以 你而家你話， 所以咪要孤中電。 阿習近平話。六穩啊嘛，經濟六穩啊嘛，你話保外、 啊、 保外貿、保就業，你點樣保就業啫？ 嗰六 你嘅外貿兩 就業黨公司咯， 保 預 期 啲公司半都係黨總。 咁所以而家佢搞新四萬億啊嘛。 所以就我同你講，佢講親邊個問題 就衰乜嘢？ 即係其實有咩嗰個就係問題。係 啦， 所以根本就唔使聽我哋呢個節目嘅。 同埋最緊， 所以咧，佢分析佢保乜保物， 所以 習 近平而家最緊要一樣嘢就保政權。 佢爭在佢未講嘅，佢講嗱，你知習近平係燈神嚟嘅，變咗 放心啦。佢十月下旬就會開咩㗎啦？四中全會㗎啦、啊， 四中全會。 咁佢會開經濟會議嘅、啊，所以其實我係永遠到而家開始，我就唔會睇探 A 股嘅。咁我亦都唔覺得，我亦唔覺得呢個貿易戰咧係再玩落去咧，玩得幾多花神出嚟、 嗯？ 大家已經玩到去口水戰，美國已經冇計再喺貿易戰度加。喂，你多佬針夠膽嘅，你咪即刻下個禮拜加到25咯。咁點解要走啊？唔係佢唔夠膽啊嘛，因為再加落去中期選舉係輸硬啦嘛。你擺明係要啲買貴嘢，使多咗錢，你點應付啫？美國人根本應付唔到噶嘛。 嗰個下台階嚟嘅，因為佢 10% 咧好容易 neutralize 嘅，因為佢而家佢即係。人民幣跌啊嘛， 所以而家佢 Donald Trump 咪嗱嗱聲出嚟搞其他嘢咯，咪搞我 unfriend 你啊，跟住我將個視線咪轉移，將中國咪妖魔化佢咯，咁、但係中國都係妖魔化噶啦，係總之咧，而家你搞兩邊咧，兩個都係極端，搞到兩個都走曬極端，喂，咁你喂好大鑊噶其實。 嗯， 一个系世界第一大国，第二大国系就做紧呢个。 咁你而家欧盟咪盛世而起？ 我同你倾偈咁倾呢个，唔系啊，欧盟唔欧盟开，唔系欧盟同日本最开心。 系啊， 成件事我成日同你讲啦，佢哋、 啊、 经济又开始复苏紧。 這個、 喂，我同你讲，日本人一定可以卖到嘢俾中国。点解咧？你美国人戆居啊嘛，美国人设间厂就俾人威逼利诱去偷你啲技术。屌日本仔，明知你嚟偷，不如我开明码实价卖俾你。我卖完俾你，我梗系同你倾，你要开放几多市场俾我呢啲嘢入嚟啦。喂，今日中佢日本人而家系机械生产嘅，佢啲货多到根本做极都做唔完。啲人成日解释唔到个问题，点解呢个世界冇通胀？屌，根本好多人已经用咗机械人生产啊嘛，啲嘢平到呕啊嘛，咁唔使喂。拍有电嘅地方就可以搞掂啦、就可以生产到啦。咁你所以日本仔点会唔转移啊？嗱嗱声转移俾你添啊！买你，总之俾钱我就买。 系啊， 所以呢个世界咧，冇都总之咧就我哋用污糟邋遢去谂得噶啦。OK， 我哋但系要用呢个污糟邋遢嘅精神啊！我谂搵翻我哋香港嘅政府就够污糟邋遢啦。 Okay， 今日时间差唔多，喂，多谢晒柳 Sir。 系， 好，拜拜， 有机会再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